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举行铭记历史五辈自强为主题的悼念活动，学生代表齐声朗诵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功绩鼎铭文，随后全体人员秉烛祈祷，低首肃立，为死难同胞默哀。 一二一三，古城沦丧， 侵华我口。 在河北邢台，抗大陈列馆与全国20家抗战主题纪念馆联动举行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功绩日悼念活动，200多名社会各界人士参加功绩仪式。仪式结束后，全体人员在讲解员的带领下参观了《人类的浩劫1937南京大屠杀图片展》。邢台抗大陈列馆馆长杨树 希望呢，通过图片、视频以及功绩仪式多种形式，让孩子们呢能够铭记历史、勿忘国耻、珍爱和平。 安阳华夏，祸祸和平。 在江西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青少年讲解员们低首肃立，现场诵读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功绩鼎铭文。青少年讲解员黄红月： 我们要铭记先辈经受的苦难与付出的牺牲，振奋民族精神，在实现中国梦的征途上创造更加壮美的青春业绩。 总台央广记者刘乐报道。受中共中央委托，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统战部部长尤权今天向党外人士通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尤权指出，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是在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深入学习贯彻中共19届六中全会精神的关键时期召开的重要会议。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明年经济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尤权强调，统一战线要把深入学习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决策部署上来，充分发挥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和治理优势，为做好明年经济工作提供有力支持，以优异成绩迎接中共20大胜利召开。 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十四五冷链物流发展规划》，规划提出到2025年初步形成衔接产地、销地、覆盖城市、乡村、连通国内国际的冷链物流网络，布局建设100个左右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实施3级冷链物流节点建设工程。总台央广记者王义群报道。 规划提出，到2025年初步形成衔接产地、销地、覆盖城市、乡村、连通国内国际的冷链物流网络，基本建成符合我国国情和产业结构特点、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冷链物流体系。基础设施方面，要依托农产品优势产区、重要集散地和主销区，布局建设100个左右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围绕服务农产品产地集散、优化冷链产品销地网络，建设一批产销冷链集配中心。国家发展改革委经济贸易司副司长张江波： 建设四横四纵8条国家冷链物流骨干通道，通过四横四纵串接农产品主产区和19个城市群，形成内外连通的国家冷链物流骨干通道网络，打造3级节点、2大系统一体化网络的321冷链物流运行体系。 规划对构建现代冷链物流体系总体布局作出系统安排，明确要构建冷链物流骨干通道网络和冷链物流运行体系、服务体系、监管体系和支撑体系。张江波： 规划有针对性地列出12个专栏，系统提出21项工程，着力解决相关具体问题。比如，为支撑打造321冷链物流运行体系，规划提出3级冷链物流节点建设工程，对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产销冷链集配中心建设和2端冷链物流设施补短板作出安排。 国家邮政局快递大数据平台实时监测数据显示，今年双12当天，全国邮政快递企业共揽收快件数量达到4.6亿件，同比增长超20%，创下历史新高。总台央广记者冯硕报道。 国家邮政局邮政业安全中心快递大数据开发应用工程实验室负责人许良峰表示，快递行业今年总体态势处于高位运行状态，说明后疫情时代线上线下加速融合，实体快递物流需求保持强劲势头。 现在快递行业日均的服务人次超过7亿，用户人群的覆盖面正在不断的加大，特别是我们行业在推进快递进村工程过程之中，工业品下乡农产品上行的这个渠道更加畅通。 近期我国年快递业务量突破1000亿件，如此大的体量是奔跑在全国大街小巷遍布中国乡村的这些快递员缔造的。许良峰表示，针对快递实名制运行过程中快递员在一线采集身份信息时碰到诸多困难的现状，国家邮政局推出安易地小程序，让一键采集身份信息变得便捷安全。 推出一次注册终身使用这种全国通用全网通行的寄递身份行业里面的一个二维码的一个服务，通过这个二维码就可以方便的把身份的信息啊、地址的信息啊、收件人的信息等一键通过我们快递小哥的一键采集，从安全和效率上能得到有效的结合。 公安部今天通报，自去年8月31号以来，公安部会同国家文物局组织部署开展了新一轮全国打击防范文物犯罪专项行动。截至今年11月30号，全国公安机关共侦破各类文物犯罪案件2704起，抓获犯罪嫌疑人5368名，其中公安部 A 级通缉令逃犯22名，追缴各类文物 6.1 万件。总台央广记者李欣报道。 根据介绍，在公安部和国家文物局的协调指挥下，各地公安文物部门密切协作，先后破获公安部挂牌督办案件29起，抓获犯罪嫌疑人850余名，追缴文物1.4万件。在专项行动追缴的文物中，一级文物73件，二级文物375件，三级文物3827件，具有很高的历史、艺术、科学价值。公安部刑事侦查局二级巡视员郑翔介绍， 在公安机关和文物部门的全力打击、严密防范下，文物犯罪的势头得到了有效遏制。2020年，全国文物犯罪案件立案数同比2019年下降了20.15%，降至18大以来的最低值。 郑翔介绍，公安部与国家文物局联合成立了全国文物犯罪信息中心，搭建了中国被盗丢失文物信息发布平台，为打击犯罪、追缴文物提供强力支撑。 我们正告文物犯罪分子立即停止一切违法犯罪活动，主动投案自首。同时，我们也希望广大人民群众踊跃提供文物违法犯罪线索，为守卫国家文化遗产做出积极贡献。 圆明园遗址公园从今天开始对未成年人免费开放，目前故宫、天坛、居庸关长城、北京宋庆龄故居等多家公园已经相继宣布对未成年人免票。总台央广记者李欣、孙鲁进报道。 从今天开始，圆明园对未成年人试行免费开放，免费开放的范围包括圆明园遗址公园、西洋楼景区和圆明园盛时全景模型展。圆明园工作人员介绍，游客可以通过圆明园遗址公园公众号或者是圆明园门票微信小程序进行预约未成年人门票。如果需要参观正觉寺马首展，需要从微信公众号单独预约。 你在网上预约试试，因为我们那个不有官网吗？还有那个微信也可以约。或者是这样的，我们因为现在也达不到限流的那个人数，现场来约工作人员指导您一下也可以。最好带身份证或者学生证之类的。 除圆明园外，12月11号是故宫试行对未成年人免费开放后的首个周末，众多家长带着孩子前往故宫参观游览。有家长表示，第一时间了解相关政策后就预约门票带着孩子来参观，而且免费门票里面还包含了珍宝馆和钟表馆。 这个事儿就一直在关注，故宫嘛，以前也带孩子来过几次，这个中国的这些辉煌的建筑还是非常值得来的。 我觉得特别好啊，可以让他了解一下历史文化。 本台消息，国家卫健委今天通报，昨天0到24时，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01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21例，本土病例80例，浙江74例，其中绍兴市55例，宁波市14例，杭州市5例。 内蒙古5例均在呼伦贝尔市，陕西1例在西安市。无新增死亡病例，无新增疑似病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17例均为境外输入。现有确诊病例1381例。截至昨天，全国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26亿1221.8万剂次。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公告，明确同意深圳市开展基础设施高质量发展试点。 教育部近日印发通知，明确对于提供和传播拍照搜题等惰化学生思维能力、影响学生独立思考、违背教育教学规律的不良学习方法的作业 APP 暂时下线，不再受理学前线上培训 APP 备案申请，已备案的相关 APP 予以撤销。 今年是全民义务植树开展40周年，40年来，全民义务植树在中华大地蓬勃展开。截至目前，全国适龄公民累计175亿人次参加义务植树，累计植树781亿株。 近期受到舆论质疑的上海文峰美发美容有限公司日前发表声明致歉，表示正在将消费者的预付消费与政府协同监管服务平台信息对接，此项工作预计于10个工作日以内陆续完成。 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中心日前发布2021年度中国媒体十大流行语，本次发布的十大流行语为建党百年、2020东京奥运会、中国航天、双碳、疫苗接种、双减、北交所、清朗行动、疫苗援助、生物多样性公约。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总台央广记者刘乐报道。在今天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我们注意到国际社会对美国举办的所谓领导人民主峰会关注度不高，主流媒体对峰会多持批评态度。有评论认为，美国举办峰会考虑的不是民主，而是自身利益。对此，发言人汪文斌表示，注意到有媒体报道指出，国际社会对峰会反响冷淡，峰会视频在社交媒体的播放流量十分惨淡。相反，揭露美国打着民主旗号发动军事干涉、杀戮无辜平民的视频在网上却十分火爆，这再次表明美国盗用民主旗号服务一己私利不得人心。民主峰会恰恰撕破了美国民主捍卫者的假面具，暴露了美国民主破坏者的真面目。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持续反复，世界经济复苏脆弱，恐怖主义、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复杂严峻，世界需要的不是用一国的标准划分哪些国家民主、哪些国家不民主，更不是打着民主旗号对他国进行抹黑打压、施加单边制裁、进行军事干涉。各国应当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恪守以联合国宪章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准则，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法治化，携手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奥密克戎毒株感染病例快速增加，目前已扩散至63个国家和地区。南非总统拉马福萨12号晚确诊感染新冠肺炎。总台央广记者韩萌、李静综合报道。 世界卫生组织当地时间12号表示，奥密克戎毒株已扩散至63个国家和地区，并且这一变异株在南非与英国蔓延较快。根据初步数据，奥密克戎毒株可能会削弱疫苗的效力，但不易引发重症。数据还显示，在发生社区感染的地方，奥密克戎毒株可能会超过德尔塔毒株的感染情况。在奥密克戎毒株的推动下，南非新冠疫情目前正迅速蔓延。截至当地时间12号晚，南非全国累计确诊新冠肺炎病例316万7497例，24小时新增18000多例。当前南非70%的新增确诊病例是奥密克戎感染者。南非总统府当地时间12号晚发布消息称，总统拉马福萨当天新冠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目前正在进行自我隔离治疗。 当地时间12号，英国感染奥密克戎毒株病例增加到了3137例，疫情蔓延速度较快。英国政府将新冠肺炎警报级别从3级上调到第4级。首相约翰逊还宣布，将在年底前向所有成年人提供新冠疫苗加强针。最后来看疫情最严重的美国，截至目前，美国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已经逼近5000万，死亡病例近80万。美国首都华盛顿当地时间12号首次报告4例新冠变异毒株奥密克戎感染病例。目前，美国已有至少27个州报告相关感染病例。不过，德尔塔毒株仍然在美国确诊病例中占主导地位。 自当地时间10号以来，美国中部多州至少遭遇了50场龙卷风侵袭，多个城镇被毁，6个州都有死亡人数的报道。但对确切的数字，各方说法不一。中国驻美国大使馆、中国驻芝加哥总领馆12号确认，截至当天清晨，没有中国公民伤亡的报告。总台央广记者韩萌综合报道。 自12月10号起，包括阿肯色州、肯塔基州等在内的美国6个州先后遭受了龙卷风的袭击，其中肯塔基州受灾情况最为严重。当地时间12号，白宫发表声明称，美国总统拜登宣布肯塔基州进入重大灾难状态，并下令联邦政府对其进行援助。当地时间12号早些时候，肯塔基州州长贝希尔曾表示，该州最终的死亡人数有可能超过100人。不过，在得知州内一家蜡烛工厂死亡人数大幅下调的消息后，表示州政府方面还需要进一步核实，如果最终确定的话，该州的死亡人数可能会降到50人左右。肯塔基州的不少学校也在龙卷风中受损严重，目前都已经关闭，部分学校可能至少要到明年1月才能开学。阿肯色州、伊利诺伊州、密西西比州、密苏里州、田纳西州也都有死亡数字的报告，但确切数字还在统计中。据消防官员表示，政府目前的工作重点已经从救援转为了灾后恢复和重建。此外，龙卷风还导致多地基础设施受损，出现了大面积的断电。目前在肯塔基州和田纳西州仍有约7万用户断电，而其他灾区的供电恢复情况目前还仍未公布。此次龙卷风规模威力之大是造成死亡的直接原因之一。美国耶鲁大学气候研究项目气候学家杰夫·马斯特斯认为，冬季出现如此巨大龙卷风实属罕见，目前还无法确定其具体的形成原因。 这种情况实属罕见，灾害中最大的龙卷风直径可能有1到2英里，如此大的范围意味着人们无处可藏，它如此庞大，如此凶猛，即使在避难所，人们也有失去生命的危险。 其他国际消息，欧盟统计局日前公布的经济数据显示，11月欧元区通胀率攀升至4.9%，不仅远超欧洲中央银行今年设定的通胀目标，亦创25年新高。面对高企的通胀压力，欧洲央行是否会收紧货币政策，成为舆论关注的一大焦点。 俄罗斯副外长谢尔盖·里亚布科夫13号在接受采访时说，俄罗斯已向美国发出了500多份照会，要求美方归还俄外交财产。里亚布科夫表示，美国的托辞完全不可接受。 韩国总统文在寅13号与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在堪培拉举行会晤，双方签订价值10亿澳元（约合人民币45.6亿元）的国防军购合同，并商定双边关系将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石景飞、张浩森、王远。主播玉磊、舒心，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